喧嚷，城市也加倍辉煌，拥挤的陌生的人在游荡，谁和谁交换孤单，夜太长梦 复杂，我的心将